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6月5日晚，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一剧之本的节目。今晚为大家主持的继续有我冯杰，也有饺子施淑婷。 Hello。 还有胡老师胡海辉的。 Hello。 今天呢，胡老师揀来一个比较近年啲嘅剧本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呢个咧系2003年嘅时候首演嘅一个剧本啦。咁就叫做 Democracy 民主啊，作者咧系 Michael Frayn 嘅。咁而呢一个戏咧，睇落嘅时候咧，究竟點樣透過一個戲去講民主呢？咁啊，當然啦，我哋即係呢幾日咧都有好多嘅集會啊等等咧，都喺度講，民主，我哋要求民主嘅咁。咁我哋對於民主社會咧，始終都有一個憧憬嘅。咁而喺呢一個劇本入面，點樣去表達民主嘅思想咧？而佢所揀嘅一個時代咧，亦都係好有標誌性 嘅 喎。 咁呢個戲咧發生就係喺60年代尾嘅時間啦。當時咧德國咧仲係分咗東德同埋西德啦，咁呢个戏咧，实际上咧，真系喺历史上边系发生咗嘅，系根据当时咧西德嘅总理布兰特啦，咁同埋咧佢嘅身边嘅一个间谍啊，咁就去写成嘅一个故事嚟嘅。 咁我哋都知道，当年嘅东西德嘅分裂都系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德国就由四个唔同嘅国家去管理啦，可以话系。咁而柏林亦都分咗四部分。咁之后咧，就由于大家嘅政治嘅意识形态唔同啊，咁主要就系由西方嗰面嘅资本主义嘅社会啦，同埋东面苏联佢嘅共产主义嘅社会咧，咁开始有一啲唔同嘅政治嘅主张，咁跟住咧就慢慢去将当时嘅德国咧就分裂成我哋所讲嘅东西德两方面。咁而今次呢个事件咧发生喺一个西德嘅总理，但系佢身边嘅一个秘书咧，一个喺佢总理嘅生涯入面咧掌握咗唔少嘅权力嘅一个人咧，佢嘅一个可以话心腹啦。点知原来系一个东德嘅间谍嚟嘅。咁而呢一个喺历史事件上面亦都系非常之有名。咁而今次嘅編劇咧 ，Michael Frayn 咧，亦都將佢擺咗去今次呢一個劇本入面。當然咧，入面都應該會加咗一啲唔同嘅佢自己嘅取態或者一啲修飾，咁而將個事件去再呈現出嚟。 係噶，或者褪翻轉頭講啦，點解會揀呢個劇本？點解會揀呢個劇作家嘅劇本咧？講真，呢個劇本香港冇乜人知㗎啦，甚至有冇人会做呢我都好怀疑嘅。其实因为呢个剧本唔容易嘅，的确头先即係你的确要明白一啲佢嘅历史背景就会有趣啲啦。咁但係揀佢係因为其实香港人又识呢个编剧嘅，应该尤其是即係可能睇过下戏嘅人呢，有咁上年资嘅人呢都识嘅。因为佢有一个好出名嘅剧本叫哈禄戏班 Noises Off。咁饺子应该点都听过啦啩，虽然近年好似少做，不过啱啱之前演喺学院做过，又攞翻嚟做。咁呢个戏饺子应该听过啦， 系啊，听过。但系嗰套戏同呢套戏系完全唔同咁啊，嗰套系笑到碌地噶嘛。 你有听过有睇过剧？ 有睇香港话剧团睇过嗰个咯。 系香港话剧团几年前做过系嘛？ 几年前做过嘅，系好好笑嘅。 嗰个戏好有趣嘅，讲哈禄戏班，真系你听个名都知啦，系讲后台发生嘅一啲嘢，即系戏如人生咁样。 作为演员就好有共鸣啦，真系发生啦，大镬啦， 即系好多嘢，譬如失场啊，或者即系后台出现咗啲嘢，令到系啦要出场，咁点算啊？佢Michael Frayn 就用咗一个后台嗰样嘢去做咗一个好有趣嘅闹剧出嚟啦。 即系如果唔系真系资料搜集，你系完全估唔到系同一个作者嚟咯。因为今次套戏系好多资料性啊，个感觉完全唔同啊。 相对好似好严肃咁样， 个 题材又严肃啦，出嚟嘅嘢又好似好多资料嘅嘢，同《哈喽戏班》个个笑到你咔咔声，好似好唔同咁样。咁但系其实我想讲 Michael Frayn 咧，其实讲真，你要写一个好嘅成功嘅闹剧咧， 其實你都要好有頭腦嘅。講真，啱啱之前冇耐都半年前啦，餃子都自己做過個鬧劇啦，好出名嘅個鬧劇《喜春酒店》啦。咁當然寫《喜春酒店》個劇作者專門寫鬧劇嘅，的確佢唔好似 Michael Frayn 咁樣都會寫一啲嚴肅嘅嘢。但係其實就算以《喜春酒店》又好，或者《哈魯夜班》啲戲又好，你知要能夠組織到一個成功嘅鬧劇咧，其實你個思維都要好緊要，因為你點樣去穿插啲人物啲。线索怎样去穿插令到越搞越乱呢、就其实是很难的。譬如你看哈喽戏班就是那个戏他怎样可以将、原本可能很简单一件事但是越搞越乱。但是乱得来呢观众是不会跟不到的。 乱中有罪。 是啦乱中有罪。即如果观众跟不到那只乱呢你就没趣的嘛。但是你乱得来是观众跟到但是入面那些当事人乱呢混乱晒大龙呢那你就有趣了。咁所以其实如果真係要寫到一个戏呢你个作家个思维其实都好紧要寫到一个闹剧。咁 Michael Frayn 佢就係正正显示咗呢一点囉就係、是、佢正正因为佢有呢个思维呢所以佢除咗成功地去寫到一啲哈魯戲班呢啲闹剧之外佢亦都可以有能力去处理到一啲哇呢咁复杂咁千头万绪嘅历史事件佢可以再拆解返出嚟再去变成一个两三三个钟唔容易㗎咁千头万绪嘅事件係咪即係你可以拆解返出嚟变成一个两三个钟嘅演出其实好难嘅。 係本身呢个作者呢其实佢都攞咗文学界好多嘅奖啦亦都攞个文学奖啊好多畅销书啊。咁呢个劇本呢其实啊都系未讲点解会揀咗呢个劇本嘅呢当然呢个作者系好出名啦。 係咁其实又有前科嘅佢呢个劇本香港又做过除咗我諗大家知道嘅哈魯戲班之外，其實佢另一個劇本都係相對嚴肅嘅，就係、是、叫《哥本哈根》。幾年前都有劇團做過嘅呢、這個戲，都好似重演過，做過又跟住又重演咁樣。就係、是、嗰個戲都係一個相對嚴肅嘅戲，嗰、那個就探討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核子物理學家嘅。一啲都係用一個真實歷史事件嚟到去發展啦，咁樣。你睇到 Michael Frayn 係佢其實有好強嘅哲學思維，同埋佢其實佢好都除咗係寫小說啦、寫呢啲文學創作之外咧，佢都係有哲學探討嘅書籍佢都有寫。佢、我自己買咗嘅有一本書係成本書好厚嘅，成幾寸厚嘅，講個名就叫講 human touch 咁樣一本書，就係、是、一個哲學著作探討乜嘢為之 human 咧，乜嘢為之人咧。哇！你諗下寫到呢啲嘢嘅唔容易啦，所以想係咯揀一個佢相對地嚴肅嘅作品介紹俾大家知啦。咁點解唔講哥本哈根呢因為之前做過啦嘛，就係有人咁。但係呢個劇本民主呢個劇本少人做啦，同埋我諗香港個社會大家越嚟越講民主啦，即係大家都追求民主啦，尤其是而家今日咁特別嘅日子啦。咁但係你點樣做到一套戲呢民主喎，聽個名點樣去做到一套戲呢咁所以想攞呢個劇本嚟介紹。会大家睇，因为其实讲东西德，同呢排呢个好特别嘅日子六四都有关系嘅，因为即系东西德后来可以统一到，其实都同六四好大关系啦。都系六四，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个影响蔓延咗去东欧嗰边，咁令到系好多地方共产主义都倒台，然之后跟住东西德系其中一个受影响啦，吓，然之后跟住。啲人推冧咗柏林圍牆，令到東西德去統一。咁而呢個劇本民主呢個劇本就褪翻前去講之前嗰段歷史。我哋睇到嘅係推冧柏林圍牆，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歷史，係咪真係嗰嘢推冧柏林圍牆嗰嘢先至係一個開端呢其實唔係嘅，一個進程。其實呢個劇本嗰個主角，如果睇翻歷史都話，布蘭特佢其實開始做嗰樣嘢，就係、是、佢開始靠攏翻，或者開始嘗試去同東德嗰邊和解啊，嘗試去同蘇聯。嗰邊傾啊，即係佢哋資本主義，因為頭先阿傑講話嗰個背景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佢成為咗一個進入一個冷戰時代啦，兩邊嘅陣營資本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好似勢成水火啦。咁但係去到布蘭特就係佢開始 调转，唔系咁细情绪化啦。个策略开始系尝试去和平共处，尝试去沟通啊，同东德。咁所以其实嗰个一个开端嚟嘅，正正就系德国统一翻嘅一个开端啦。呢个剧本所描述嗰样嘢，咁因为呢个原因，想介绍俾观众睇，咦？点样将一啲啊咁好似咁艰涩嘅历史事件，可以摆到上个舞台咧？香港唔多嘅，坦白讲，我唔知系我哋歷史感唔夠啊，或者我哋歷史其實唔係，我哋歷史其實都好豐富嘅。不過我哋係少人咁樣去寫歷史劇咯。咁所以因為呢個原因，想介紹呢個劇本俾大家睇。 同埋我覺得呢個題材咧，喺依家香港即係呢一個氛圍底下咧，我諗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去睇一睇嘅。即係講民主，大家講咗咁多年啦，香港都話想追求民主嘅呢一個氣氛底下，咁呢個劇本啊。Democracy 民主究竟个内容是怎样的呢？那我们转头回来再跟大家慢慢讲。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我哋今日咧系会讲民主嘅呢个剧本嘅，咁其实佢嘅背景咧喺德国啦，当时咧东德啦同埋西德咧都系分开咗嘅。那个故事咧就系发生喺一个总理啦，就叫做布兰特啦，咁佢啱啱上任嘅，咁就需要揾一啲嘅人帮手啊。咁咁啱咧，东德嗰边咧就有个间谍，咁其实都生活咗喺西德呢边都一段时间噶啦。跟住咧，佢就申请一个职位。 咁而呢一个嘅间谍咧，个名就叫做纪尧姆啦，即系中文嘅译名。咁呢个亦都喺历史上面真系有呢一个人。咁当然布兰特都系真系有呢一个总理啦，咁而纪尧姆咧，佢一直都系东德嗰边派嚟，系潜入喺西德呢个地方啦，咁已经生活咗十几年嘅啦，咁系一个即系长时间嘅一个部署嚟噶啦，咁而终于去到呢一个时间，当阿布兰特佢正式成为总理嘅时候咧，咁啊纪尧姆咧亦都系获聘请，咁就喺总理嘅身边，喺佢嘅办公室入面工作嘅，咁而因为纪尧姆佢本身咧，佢亦都系一个即系相对系。基层啲嘅身份，咁然后一直攀升到呢个位置，咁而当然啦，咁嗰个年代亦都会不断咁样对住呢啲叫做比较重要嘅人物啦，都会有一啲嘅调查，咁对于佢背景咧，亦都系即系喺政府方面咧，亦都会不断咁样去监察住嘅。咁当然啦，咁而纪尧姆佢嘅身份一直都未曝光啦，咁而除咗阿纪尧姆自己之外咧，咁喺个戏入面咧，佢亦都有一个嘅上司啊，咁个上司叫做阿诺啦，我哋叫佢做咁。阿洛咧一直咧会喺个戏入面咧会同阿纪尧姆咧咁就两个人去对话嘅，咁但系阿洛咧佢又唔系真系存在喺成个戏嗰个事件当中嘅，佢好似会有时跳出嚟同阿纪尧姆一齐去对话，去讲一啲佢哋之间睇到嘅嘢。咁譬如系咩咧？当阿纪尧姆佢混入咗喺阿总理嘅身边，咁而当中亦都有办公室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主任啊，有其他党嘅代表啊等等嘅人啊。咁而纪尧姆佢一直喺度观察住咧，亦都见到其实喺呢一个嘅所谓嘅民主嘅西德嘅政府入面，或者呢一班工作嘅人咧，其实佢哋之间有好多自己嘅可以话。系勾心斗角啦，又或者系佢哋都唔系话真系咁团结起上嚟嘅，大家都会为咗自己嘅利益咧，咁就去做一啲嘢。咁而呢个时候咧，咁就会跳出嚟咁啊，纪尧姆咧就同佢上司讲嗱，系咪啊？我哋都话即系我哋东德嗰边咧，虽然就未至于话系一个民主社会，咁但系咧我哋都会朝住同一个目标去进发噶。咁我哋嗰方面咧都系比呢个西德嗰边系好噶。咁啊，佢哋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觉得自己嗰個東德嗰邊嘅社會啊，其實係優越過西德嗰邊嘅。咁但係隨住阿紀耀武一直咧喺個政府入面工作咧，咁亦都同布蘭特咧佢去合作嘅時候咧，佢就會見到布蘭特佢嘅取態啊。因為布蘭特咧佢一直就喺度宣揚緊佢喺西德呢一邊咧係需要同東德嗰邊係一啲合作啦、溝通啊，從而去將兩個政府咧佢隔膜去消除啊。咁而布蘭特亦都做 用咗好多嘢嘅，包括佢有一啲嘅政策啦，咁就希望喺政府入面通過啦，咁亦都可以同東德嗰邊去溝通。咁而當然啦，呢一啲亦都會喺個政府入面受到好大嘅阻力嘅。咁因為喺我哋話民主嘅社會入面有好多嘅譬如我哋講啊諮詢啊，或者有好多人嘅意見咧，咁布蘭特又唔可以一個人話曬事噶嘛，咁佢亦都要同唔同嘅政客們啊，或者甚至佢自己嘅辦公室嘅人啊一齊去傾啦。咁而喺呢個時候當中咧，咁阿紀耶姆亦都發揮咗佢嘅作用嘅，咁佢一直咧咁就喺阿布蘭特身邊去幫助佢啦，幫佢安排咗好多嘅行程嘅，咁直情係成為咗佢嘅一個心腹嘅私人嘅秘書，咁甚至係布蘭特佢自己去準備去演講啊，嗰啲演辭啊，或者服飾啊。等等嘅嘢咧，咁阿紀耶姆咧，咁佢亦都係會喺當中參與得到。咁而我哋亦都可以想像得到咧，咁阿紀耶姆亦都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接觸到好多咧，即係西德政府總理佢身邊嘅一啲機密嘅文件嘅。 我咁有趣係睇嗰個轉變，始終即係戲劇你要睇都係睇個轉變啦。我諗佢有趣嘅睇嗰個紀耶姆點樣，就係逐漸。越嚟越進入嗰個核心內圍啦，我哋而家聽講由呢個核心外圍進入呢個核心內圍，能夠進入到，因為佢一開始啊 Michael Flynn 選擇嗰啲，佢冚爛嘢都係有根有據嘅，佢自己所講，甚至係一啲説話，可能即係都係真實會講過嘅一啲説話。咁佢點樣選擇某一啲説話去擺入個戲度，然之後又好清晰地顯示到呢啲重要嘅進程、重要嘅轉變咧，我諗係好緊要。譬如一開始講。剛才讲话那个转变怎样一开始啊紀耶姆是核心外围的，甚至他讲到布兰特都不喜欢他的嘛，布兰特觉得啊这个人又太油腔滑调了， 想调走他的 开始。是啊，亦都是甚至在其他人眼中呢，紀耶姆都是、他只不过影印，负责影印的嘛， 影印老板的之前 的嘛，出身低微，其他人都看不起他。不过政治往往就是这么有趣的，就是正正因為佢呢個出身低微咧，佢入邊亦都係好，即係好睇到嗰種西方政制有陣時就係你需要一啲人去代表某啲嘢啊。因為點樣說服到阿布蘭特接納啊紀耶姆咧，就係布蘭特身邊嗰啲政客就話唔係，我哋個政府係需要一啲草根階層嘅代表嘅、哦，我哋唔可以所有都係呢啲中產人士喎、哦、政客喎、哦，咁所以正正喺呢一點咧，你可以。要話潮流運動啦，或者時機啦，天時地利人和啦，就俾阿紀耶姆啱啱佢作為呢個草根嘅代表，就可以進入到呢、這個慢慢進入到核心內圍。咁我諗呢個係頭先講嗰樣嘢咧 ，Michael Flynn 選擇呢幾句説話，但係一針見血地講到西方民主有陣時就係、是、其實係要一個。代表性，即係你可以話做操啦、做樣啦，去令到人支持你，去點樣去包裝西方嘅政治，其實好講包裝呢樣嘢。所以點解你睇，譬如美國咁多時係啲明星啱啱出現個特朗普啦，都係因為佢嘅其中一個原因，我諗都係因為佢嘅明星包裝啦，佢所以幫佢贏到好多選票。呢一點係幾頭先所講好一針見血嘅，你睇到。 嗯， 咁跟住呢，咁因為阿紀耶姆佢即係漸漸入咗呢個核心內圍嘅時候呢，咁就有好多嘅事務就需要佢處理啦。咁當中呢仲包括埋一啲呢阿總理布蘭特嘅一啲私事添㗎。咁入面都講到呢，有幾場就係講阿紀耶姆呢亦都幫阿布蘭特呢佢同一啲女性啦，咁就去會面啊，或者係食下飯啊，或者係做下其他嘢啦。咁呢啲嘢呢亦都即係紀耶姆呢佢係會幫總理去安排㗎啦。咁而即係我哋又睇得到，其實紀耶姆同埋布蘭特之間呢，佢哋嘅關係呢開始由一個即係上司下屬嘅規矩嘅關係啦，去到一啲即係朋友可以一個信任嘅人啦。咁而有好多嘅私人嘅事務呢，甚至係都請紀耶姆去幫手。咁佢哋嘅傾談當中呢，亦都係見到紀耶姆同佢譬如都會講下自己屋企人嘅嘢啊，譬如我有個老婆啊，有一個仔啊咁。咁而總理又話啊， 咁我哋可以遲啲揾日出嚟咪一齊去食飯咯，咁樣咁啊約埋你啲屋企人一齊啦。咁係嗰個關係又已經係我哋會覺得咧，佢哋好似變咗一個類似朋友咁樣嘅關係。咁而呢個時候其實我哋都見到阿紀耀武佢開始好似有啲動搖啊，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東德嘅間諜嚟噶嘛，咁佢應該係譬如佢攞咗一啲西德嘅國家嘅機密啊，然後就將佢去將佢去俾東德嗰一邊，咁就俾佢哋去即係做一啲情報啊等等。咁但係喺阿紀耀武同埋佢自己嘅上司阿諾之間咧，佢亦都即係都講到，咦，其實阿布蘭特佢都唔錯喎，佢做咗咁多嘢，都係幫到東德嗰邊嘅，甚至對於成個德國都係好嘅。咁佢開始就有一個嘅轉變喺度，我哋覺得佢其實唔再係一個純粹嘅間諜啊，而係真係可以，我就覺得咧係比較宏觀啲去睇，其實布蘭特都係好嘅。咁佢亦都有一個想扶持佢繼續走落去嘅一個嘅心態，咁但係佢自己嘅身份亦都唔可以繼續咁樣落去噶嘛，因為如果有一日佢俾人揭穿咗，對於佢自己珍惜嘅，譬如佢同布蘭特之間嘅嗰段我哋話友誼啦嘅一個信任嘅關係咧，咁當佢打破咗嘅時候咧，佢自己亦都會覺得，咁就唔好啦，咁所以佢亦都希望喺最後嘅時間咧，當阿布蘭特佢亦都連任啦，可以繼續做總理嘅時候咧，佢就決定退下來，咁又唔好再參與呢個政治嘅事件啦。咁但係布蘭特咧喺呢段時間，其實之前都有講到啦，其實一直有一啲唔同嘅人員啦，係調查緊即係政府內部嘅一啲工作嘅人嘅一啲背景啊。咁亦都有人查到咧，其實紀耀武咧佢嘅背景其實都好似有啲問題嘅，有啲人喺度質疑緊佢嘅身份，究竟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來路嘅咧？咁而到最後啦，紀耀武佢嘅東德間諜嘅身份咧，亦都係俾人查咗出嚟啦，曝咗光啦。紀耀武雖然佢自己都決定即係褪翻出嚟，唔再去繼續工作啦，但係阿布蘭特阿總理咧，依然係即係同佢身邊嘅一啲幕僚啦商討完之後，講咗一輪嘅啦。咁最後咧，佢亦都係決定將紀耀武捉起嚟啦，咁然之後就審判，咁然後再監禁住佢。咁而去到呢個時間咧，咁因為總理佢自己咧，佢亦都係佢有好多嘅事件咧，譬如係經濟方面啊，啲政策啊，會令到個社會度有啲人開始覺得，喂，總理唔係好得喎，甚至佢自己亦都有一啲嘅醜聞咧暴露咗出嚟嘅，就好似之前講啊，紀耀武幫佢安排嘅一啲女性啊，咁呢一啲性醜聞咧，咁亦都令到總理佢嘅即係民望開始就下跌啦。呢、這個時候咧，咁總理亦都好似好懷緬住啊，當年紀耀武喺度幫佢嘅時候咧，有啲嘢安排得好。好嘅，依家冇咗佢就冇啦。咁而去到个故事最后咧，纪耀武咧就被监禁住啦。咁而布蘭特咧，咁亦都係喺佢嘅總理嘅生涯入面，亦都完結咗啦。佢下咗台，咁亦都有人接咗佢班啦。雖然佢繼續係成為佢黨入面嘅一個主席咁樣一個代表人物嘅，咁但係佢亦都冇做總理啦。而個故事亦都喺呢度完結咗啦。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會同大家講 Michael Frayn 嘅一個2003年首演嘅劇本 Democracy， 中文就譯做民主啦。咁呢個故事呢，就係講喺上世紀嘅60年代尾啦，當年西德嘅總理布蘭特嘅一個事件嘅。咁佢身邊呢有一個嘅間諜叫做紀耀武，咁係成為咗佢嘅心腹啦，咁亦都係接觸到好多當年嘅西德嘅國家嘅機密嘅。咁到最後呢，咁當然這個間諜亦都被人捉住了，而總理亦都因為之後的不同的事件就落了台了。這個總理其實他自己都在德國的歷史上，或者是在世界的歷史上面，是一個相當之出名的政治人物來的。因為我們真都知道當年真在他任內1970年的時候，他有一次在華沙那裡去做一個探訪，可以說是他亦都在華沙的時候，在一 啲紀念猶太人嘅紀念碑前面咧，咁就跪低咗。咁我哋即係歷史上叫做華沙之跪啦。咁呢個亦都係喺當年甚至係之後咧，亦都係喺歷史上面十分之出名嘅一個事件。咁而亦都因為咁樣咧，即係佢喺佢任內做咗好多對於東西德嘅統一啊，或者係溝通方面做咗好多嘢啊。咁而喺1971年嘅時候咧，呢一位嘅布蘭特總理咧，亦都成為咗諾貝爾和平獎嘅得獎者嘅。咁所以呢一位咁出名嘅政治人物咧，擺咗喺今次呢個故事入面咧，我哋就再睇下，究竟喺今次嘅編劇啊 ，Michael Frayn 佢嘅筆下，佢點樣描寫呢一位嘅世界知名嘅政治人物呢？咁就令到呢個人物就唔係淨係我哋喺新聞啊，或者喺啲歷史資料入面見到嘅人咁簡單啊。佢一開始有啲有血有肉咁樣表達到俾我哋睇。咁啊，胡老師，你係覺得啊呢、這個故事有啲咩咁特別？即係睇成個劇本入面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覺得佢好嘅地方呢？ 我諗首先一樣嘢係一個歷史事件，因為佢又真實啦。咁係啦，你知道啊呢個人物我要寫，頭先你都講布蘭特呢個人物，或者東西德呢段歷史好有趣啦。咁我決定要寫嘅時候，咁但係你用咩角度去寫呢？譬如我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好令我諗起以往有啲唔同嘅戲，即係我當我要寫一個主要嘅人物嘅時候，我反而唔用嗰個主要嘅人物嘅視點去寫嘅，即係令我諗起嗰個好好經典嘅一個戲就係莫扎特之死啦。即係你寫莫扎特，但我反而唔會用莫扎特係做個主要視點嘅，我擺上曬你埃尼嗰度嘅。 呢套嘅主角係個係紀耀武咁樣。 係啊，即係好似呢套戲就係我話相關相令我好令我諗起點解相類似就係，即係呢套戲啊，好似係啦個重點係一個大家都認識嘅呢個布蘭特呢個人啦。咁咁但係個嘅 Michael Frayn 就偏偏就唔擺向佢身上去著墨，而係個主要視點就係向紀耀武呢個人身上。 即係我哋喺睇，即係觀眾喺睇嘅時候，亦都會代入啊紀耀武個角度去睇成件事多啲嘅。 係啊，咁好有趣嘅就係，因為我哋正正平民百姓所見到嘅，就好似紀耀武就係經歷咗紀耀武個過程咯，就係由一個佢都係㗎，紀耀武都係由一個開頭好著迷，因為好 charm 啊嘛，呢個布蘭特佢都描述到個布蘭特點解初頭嘅時候可以咁。上到位咧，可以咁受人歡迎，民望咁高咧，就係、是。你唔知佢出於真心定假意又好啦，譬如頭先阿傑你講嗰個世紀之跪啦，嗰、那個 華沙之跪， 個華沙之跪啦，即係講真，你話佢可以係真心，咁但係亦都作為政客，除咗真心之外，佢每一句一動其實都明白自己係一個 即係有計算喺入 面，係一個顯示一啲係一個signal 嚟嘅，係一個姿態嚟嘅。咁嗰個係真係的確現實上嗰個跪係幫佢贏到多民望嘛。咁所以呢、這個就係紀耀武都係由一個好似我哋一般平民百姓啊，由初初見到佢好被佢 charm 到，好被佢呢個包裝所吸引到。但係當你慢慢去進入阿布蘭特都係咁啦，當佢做得耐嘅時候咧，佢後面嘢開始被人挖出嚟啦。原來個戲亦都係慢慢俾我哋睇到布蘭特唔係真係表面上面咁神聖啦，唔係表面上咁正人君子啦，慢慢中間開始揭到嗰啲，佢其實係好鍾意女性㗎喎，嚇佢有抑鬱嘅階段，佢有抑鬱嘅時刻嘅，佢只不過身邊好多政客幫佢包裝咗啦。咁但係咧，反而好得意嘅就係，當阿紀耀武你見到佢呢啲咁人性咁脆弱嘅時候咧，反而就好似同佢交咗心咁樣，因為見到一個人開始 有血有肉嘅人， 有一個有血有肉嘅人， 表面嘅 係啊，咁反而就同佢交咗心，好似更加接近咗佢，更加明白咗佢啦，亦都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睇到一開始講嘅 Michael Frayn， 你點樣寫一個歷史故仔咧？你首先嗰個著墨點係好緊要咯。咁而我覺得 Michael Frayn 好聰明嘅，佢用咗呢個紀耀武呢個主要嘅視點帶我哋去睇呢個歷史事件，亦都成個戲其實係由紀耀武出發嘅，成個戲好似係一個紀耀武嘅一個。对住观众的一个复述的一个过程，这件事其实又令我想起另一个经典的戏是蝴蝶君的，黄之伦那个经典的戏蝴蝶君， 我们之前一剧资本都有提过 都有介绍过一个这样的戏，那个戏都是 都係嗰個主角嗰、那個外交官一開始都係向觀眾好似復述翻成件事噶嘛，個個戲都係咁同呢個戲有啲相似嘅，就好似紀耀武係復述翻，因為現實上大家都知道個結果係噶啦，尤其是如果歐洲香港都冇人知啦，即係如果英國歐洲，其實呢件事係好出名嘅一件事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個結果係佢係坐監噶啦，但係之前係點樣咧，或者有啲我哋唔知道下面嗰啲嘢係乜嘢嘢咧，咁。而家 Michael Frayn 用咗一個紀耀武嘅主觀角度去直接向觀眾去講嘅時候，我哋就會好快地可以代入到佢個情景，同佢一齊去經歷翻嗰件事，就好似黃之倫嗰、那個蝴蝶君嗰個戲啦，好快地大家都知個結果嗰樣，因為真實件事大家都知道係一個男人外交官同一個間諜，但係佢一直以為嗰個係女性嘅間諜嚇，點知原來係男人呢、這個。結果大家都知㗎啦，咁同樣地佢係用咗嗰個主要人物去直接向觀眾講呢，就好快拉咗觀眾同嗰個人物企向同一陣線，咁我諗呢個係 Michael Frayn 聰明嘅，咁變咗咁樣都好似去接收嗰啲相對硬嘅資料嘅時候就會有呢個好處。 同埋呢個劇本呢，佢因為橫跨嘅年代或者年份都幾長，所以佢就用咗一種其實佢冇乜分場㗎嘛，佢成個戲就咁 act one, act two, 佢中間係全部係用對白文字去交代咗所有嘅時間變換。咁係咪專登用呢種寫法令到嗰個容易啲去轉變嗰個時間性，同時令到我睇起上嚟會好緊張、好緊湊咯個節奏。 啊，這個我好好啊，教住你果然有啲演員嘅， 所以 有舞台感。好好嘅 sense 係呢個，亦都係令我諗起就係黃之倫嗰、那個蝴蝶君個戲咧，就係、是、佢採用咗一個主觀嘅視點，那個主角嘅主觀視點，嗰、那個戲都係嘅，那個轉換嘅場景好快嘅。其實咁因為佢用咗一個主觀嘅視點嘅時候呢，就尤其是當然啦，要配合今時今日嘅舞台啦，今時今日嘅舞台效果就可以好快地可以轉到一個場景啦，搬咗張凳就係另一個場景啦，可能或者啲人喐咗兩喐個燈光轉變就係另一個場景啦。咁因為今時今日有咁嘅技術嘅支援嘅時候呢，再加上佢用咗一個主角嘅主觀視點，咁我哋就好似啲嘢就好順理成章，而唔需要好似以前一百年前如果葉卜生寫歷史劇就可能要哇好實實在在地即係做一場戲一個場面出嚟，然之後觀眾好似第三者去睇住個場戲發生，咁但係你每轉一場就要好耐時間，要花好耐時間。我頭先阿教子講嘅，但係佢成個戲橫跨十年八年嘅時間，咁入面有唔同嘅場景喺入面嘅，譬如講冇佢跟阿布蘭特又去咗挪威咁樣，有陣時主要當然可能喺個德國個總理個啲辦公室啦嚇，咁但係又入邊又牽涉其他嘅場景，去咗搭緊火車啊，去咗挪威啊，咁呢啲場景你點樣？如果你係要實實在在做一個好寫實嘅場面出嚟嘅話，你轉到你幾有錢，我諗百老匯嗰啲幾有錢嘅投資你都做唔到，同埋亦都冇需要啊！即係變咗佢用咗一個好聰明地用咗一個主觀嘅角色嘅視點，我哋就好似睇電影咁啊，跟嗰、那個紀曉武嗰個主觀嘅眼光去經歷嗰件事，咁變咗就可以好快地可以個節奏可以好緊湊啦，睇住佢一路嘅轉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同埋咧，頭先都有提過，紀耀武咧，佢喺呢個故事入面咧，佢有一個上司啊，咁佢亦都會周不時會同呢個上司咧去傾偈啦，咁去講翻一啲佢哋觀察到嘅嘢啦，或者係突然之間佢本身係做緊一個西德嘅政府入面嘅工作人員，突然之間咧去同嗰個上司傾偈咧，就搖身一變變咗一個間諜啊，跟住就去講翻一啲佢哋嘅部署啊等等，咁呢一個寫法咧，其實作者 Michael Wolverine 佢係有啲咩特別之處嘅咧？ 我諗好多時都需要一個咁樣嘅角色嘅。你睇所有戲，我哋如果講戲劇嘅語言呢種叫做 confidant， 心腹嘅角色，好多時嘅戲其實都需要一啲位，因為你始終要俾嗰個主要人物或者俾某一個角色去講佢心裏面嘅説話咧，當然你可以自言自語嘅，咁但係如果一 個 對象去講咧， 有啲同自言自語差唔多，因為嗰個阿樂佢唔係真係喺個即係辦公室啊，喺嗰個場景入面真係出現噶嘛，佢好似突然之間搖頭，跟住就同個上司傾偈噶啦嘛。 係噶，咁但係至少有一個對象，好似嗰樣嘢順理成章啲啦，即係因為佢表面上應該係匯報噶嘛，即係阿樂係個東德嘅對頭人啦，咁佢好似向佢匯報緊一啲嘢噶嘛，咁好似去講翻嗰啲嘢，或者去點樣去講翻佢哋點樣睇西德嗰樣嘢，係俾一個理由佢去俾一個位佢去講咯，又加入咗呢個心腹嘅角色，咁亦都好多評論都話。其實反而阿樂呢係有一啲好好嘅台詞係俾咗阿樂嘅，譬如一段阿樂講乜嘢係民主呢，佢講呢度容許我引用一下啦，佢入面有一段講話就係阿樂講嘅，西德聯邦共和國唔單止一個所謂嘅民主政體，係11個獨立嘅民主實體合併而為一個聯邦，就好似你掟咗一兜雪雕入去一个袋入面，11个独立嘅议会同时喺度发言，杨波恩呢个联邦议会试图将佢嘅声音用佢嘅声音去压到其他嘅声音，三个政党大家上床落床呢，就好似饮醉酒嘅读书人咁样，淨係波恩就有15个不断有冲突嘅内阁部长，唔好讲啦，仲有6000万个独立嘅自我，就喺呢一个相互达成协议但又要背弃协议嘅群体入面，每时每刻你都喺度睇住其他人，睇下其他人究竟个面色系点样，喺度尝试去估另一个人下一步究竟点样行，喺度为自己谋求自己嘅利益，但你又要靠其他人。呢个唔系一个德国，系6000万个独立嘅德国，就好似巴别塔咁样。呢句说话呢，即係喺一个民主世界呢，大家就好会心微笑嘅。即係你以为係一个实体，譬如好似香港，大家我諗越嚟越感受到啦。香港系一个香港咩？唔系，系800万个香港啊。咁呢啲当时嘅评论家，即係呢个戏嘅评论家啦，都指出咗呢点嘅。Michael Frayn 其实借咗呢个人阿樂把口呢，其实将好多佢自己嘅对西方民主体制嘅评价摆咗向入面，剛才嗰个就一个剛才个段就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即係 Michael Frayn 睇就係西方民主就係咁样，你每一个人有自己嘅民主。当然啦，佢后面剛才嗰段嘅最后面阿樂就话，我哋东德有我哋嘅缺陷，上帝都知我哋有啦，但至少我哋讲嘢嘅口径系一致嘅，我哋唱住同一支歌，呢个就系我哋嘅力量，呢个就系点解最终当成个房屋嘅结构将会倒塌嘅时候，我哋依然喺度会继续维持住嘅。当然啦，历史上大家知道东德系维持唔到啦，到最后。咁所以呢啲位系睇到 Michael Frayn 佢。即係佢有佢嘅批判喺入面，但係佢又用咗一個，即係當我哋事後知道咗件事點樣發生嘅時候，又用一個幾諷刺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呢個劇本呢，因為我都係睇文字啦，其實都幾難消化，因為佢好多資料啊，好大段好大段嘅文字啊，同埋冇乜分場啊。咁我想知道啊，如果演出嘅話會係點樣呢？ 其实首尾呼应一下，开头点解我话拣呢个戏呢，另一个原因系因为自己当年其实有睇过，啱啱嗰阵时去英国旅行咁啊，好鍾意睇戏啦。咁啊，啱啱睇到呢套戏，咁啊 ，Michael Frayn 都出名啦，同埋佢喺国立剧院嗰度做，同埋睇个名字好得意啦，民主点样民主去做到套戏啊？咁我系有亲身睇过现场嘅演出嘅，我好记得嘅就系，其实我都消化唔晒嘅，因为啲英文讲真，就算我英文听。 聽到啦，但係都一時之間，哇！入邊有好多嗰啲名咧，你現場睇即係又唔會有字幕噶嘛，你英國睇戲一時間都消化唔曬嘅。其實都唔係好跟到，同埋當時對個歷史又未算好認識啦。咁所以其實都刻意想今次想介紹翻，都係逼自己想啊睇下個劇本先，再睇一次先。咁但係點解會引起我興趣再睇一次？因為我印象中嗰個舞台調度係好靈活嘅，佢好快嘅、那個舞台調度係。咁而家再睇翻個劇本就明白，因為佢真係嗰啲場景嘅變換好快。咁所以當時睇翻一啲呢個戲嘅評論都講話，呢個戲係好挑戰導演嘅，即係點樣可以好乾淨利落地、好快脆地可以轉換到呢，而我哋又跟得到呢嗰件事。咁我印象中嗰陣時睇成個戲，我雖然即係啲硬嘅資料一時之間我都未跟得到㗎啦，咁但係睇嗰個舞台調度係令我基本上跟到一啲主要嘅線索嘅，譬如紀曉武同埋阿布蘭特嘅關係啦，呢個係的確歸功於導演嘅，咁因為自己導演出身啦，咁所以就好深印象啦呢樣嘢都。 咁胡老師會唔會有諗住挑戰下導呢一個戲 咧？坦白講，香港好難做呢啲戲，因為你。你好难揾观众啦，因为香港人 唔系民主、啊，民主应该有好多观众噶、啊，好多人都中意民主噶嘛。 但系始终香港主流剧场都系大家都系中意睇啲轻松啲啦，即系呢个戏相对严肃嘅戏，个名好似即系大家都会讲嘅，但系。 系咪 大家就会买飞睇咧？唔会咯，大家可能会想睇饺子嗰啲轻轻松松嗰啲喜剧多啲。 我都好想做啲严肃嘅戏嘅， 有机会嘅。咁啊，睇下迟啲，睇下我哋会唔会再有机会啊？喺香港可以睇到呢一个 Michael Frayn 嘅作品啦。今次。介紹俾大家嘅 democracy 啊，民主嘅呢一個劇本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圖書館啊，或者喺唔同嘅渠道或者網上面咧揾呢個劇本嚟睇一睇嘅。 同埋呢個好處係有中譯本噶。有一個內地出嘅一位學者翻譯咗呢個戲啦，同埋另一個 Michael Frayn 嘅哥本哈根，兩個戲結集咗成為一個Michael Frayn 嘅戲劇集嘅，大家都可以睇。如果睇覺得睇英文辛苦嘅話， 同埋咧，其實雖然佢好多資料性嘅，但係其實佢係用咗一個間諜故事啊，同埋亦都有一啲人性嘅嘢，即係譬如紀耀武同布蘭特嘅關係，咁其實都係幾人性化，同埋都會幾。代入嘅一个故事， 同埋会几感动嘅，去到最后， 其实去到最后好感动 嘅，会去揭穿佢嘅身份咧。如果大家即系对于嗰个历史本身唔系太熟悉嘅，纯粹系投入个故事入面睇咧，嗰一刻都会啊，究竟佢会唔会去揭穿佢咧？咁跟住事后发展落去又会点样咧？其实都会好追看，亦都会好俾佢感动得到。 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